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，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燕王朱棣走过来给朱文英亲自解开绑绳，朱文英羞愧满面，深感内疚啊。从此以后跟燕王这才和好，朱文质、朱文英把燕王一行4000-5000人送过黄河，安下他们哥俩怎么向韩金虎交代咱们暂且不提，单表四殿下朱棣在众人的保护下直奔北地燕京。哎，您还真别说，这张三丰说的还真有道理，这1000多里地儿什么事儿也没遇上，平安无事。但是呢，燕王就发现整个的直隶省燕云16州满目的荒凉啊，一路之上人烟稀少，土地荒废，怎么这么穷，怎么这么破呀？后来一打听，闹了半天这几年不是闹风灾就是闹水灾，有的时候闹沙灾，猿人还不断的进犯，老百姓都赶奔4乡逃难去了。如今的燕云16州远不如过去了，四殿下这心里就堵了个疙瘩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这一天到了北地燕京了，燕王在马上一看，倒吸了一口冷气。不但他吃惊，很多的人都吃惊。就见这北地燕京那城墙啊，连砖都没了，光剩土的了，女儿墙也不在了，城门洞也残破的不像样子。哎呀，燕王心里的合计，我小的时候曾经来过，我记得那时候的北地燕京那还了得吗？户口百万，繁华的要命啊，比那南京强得多，怎么如今残破到这种程度呢？这怎么回事呢？离城门3里，燕王传下令去了，叫北地燕京留守的官员前来迎接。要么过来1时辰，来个文官来接四殿下。这文官头戴纱帽，身穿蓝袍，下了轿步行来到燕王的马前，跪倒在地：王驾在上，卑职叩见王驾千岁千千岁。嗯，你起来吧，多谢千岁。燕王一看呢，这人长得还不错，最多也就30岁，黄白镜子尖下壳，五官清秀。你是什么官呢？我是顺天府的知府。哦，贵姓啊？臣 我叫高亮。 哦， 我请问本地留守的官员，长茂长将军，花茂花将军，于镐于将军，丁世英丁将军，因何不来接我？我这回王家的话您还不清楚，头二年他们就跑了。 啊啊， 跑了，跑哪儿去了？这个臣不知道，因为最近几年这儿的光景实在是不好，要钱没钱，要粮没粮，老百姓怨声载道，时时九空，天灾人祸，这地方实在没法待了。因此这四位将军不辞而别，把印挂上都溜了，上哪儿去了我哪知道啊，就剩下我一个人手把这座燕京城。 哦， 燕王这心呢挺难过，为什么呢？他满怀信心来找长茂，这长茂还了得吗？威望也高，人缘也好，能耐也大，要有长茂在，自己什么事都好办，结果扑空了。长茂二年前跑了，至今下落不明，花茂丁世英于镐也都不在了，你说倚靠何人呢？但是到了这个地步也讲说不起了，燕王垂头丧气，跟着高亮进了燕京城。进城一看，这个破呀，甭提了，满街上竟是要饭的，店面也不整齐，有几家买卖开着也没人买东西，那掌柜的趴到栏柜上呼呼睡大觉，甚至白天那耗子都满街跑，您说这燕京城什么模样呢？跟当初是天壤之别呀。高知府把燕王接到府衙，这是临时的王府，因为再挑不出第二所好房子来了，燕王住下，让长衡领着几千军兵在小教场扎营安寨。当夜晚间他把高亮找来，详细询问这几年的情况。高亮呢也没隐晦，据实回禀，一五一十都说了。他说这几年呢燕云十六州完了，又是天灾又是人祸，天灾刮风闹水下大雨，人祸就是袁达子，现在袁人表面上投降，心里头不服，听说四宝大将托金龙重新纠集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，大股的上万人，小股的也有三五千人呢，不断的进长城，到这烧杀抢掠，什么坏事都干呢，妇女被拉走，男的被抓了壮丁，土地全给你破坏了，房屋全都烧毁了，咱们的边防部队无力抵抗，谁还敢在这住？因此燕京城这几年就糟蹋成这个样子，臣今日也思，明日也盼呢，就盼着您快来，殿下您可来了，我算卸掉了千金债，您看应该怎么办吧？燕王一听傻了，心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啊，一路上我就没得好，跑到现在又落到花子堆里头来了，他一想这么大的燕云十六州，这么大的北地燕京，我怎么维持？要钱没钱，要人没人，这不得把我急死吗？后来高亮给他出个主意，说殿下您甭着急，以微臣之见，您呢赶紧出榜安民，说明您已经到了北地燕京了，您还是有一定的威望的，只要您的榜文一粘贴出去，老百姓就会回来，另外 您快点张榜求贤呐、没人辅佐是不行啊。倘若文官武将能来个十位八位的，您不就有了帮手了吗？至于没钱的事儿，咱们日后再商议。哎，四殿下一听也对，就接受高亮的建议，出榜安民，紧接着挂出招贤榜。招贤榜的大意是说燕王四殿下驻地，出榜求贤，凡有一技于长者，只要报名应选，必须按才录用，请大家放心。哎，这榜文还真有效，没过十天，自愿报名者就不下200余人，燕王亲自考试，也有文的也有武的，一概都留下来。要不这么大的燕王手下没人行吗？武的归长衡管，文的交给高亮管。咱们单说这一天，早晨起来，燕王吃完了饭，跟高亮、长衡这些人正商议治理北地燕京的事儿。门上人进来了，回王家千岁，有位出家的僧人要求见殿下，让他进来。他说了，必须您亲自迎接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姚广孝呀。燕王一听啊，这心跟开了两扇门一样，因为狗屁道人张三丰亲自向他荐举的，说这姚广孝有惊天伟地之才，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啊。说他的能耐和才干远远高出刘伯温，也高出张门挂彩，两廊洞月，鼓号喧天。燕王率着文官武将来到外面，一看当街上站着个出家人，中等身材，面白无欲，可下一步花白虚然，头顶五佛冠，身披袈裟，倒挂如意钩，肩头背着个皮囊，手里拿着拂尘呢。这人年轻的时候绝对是个纵品人物，再看他气度不凡，飘飘如神仙将士一般。燕王强不欺身，赶紧施礼，高僧，您就是姚广孝姚老英雄吗？阿弥陀佛。殿下您听说了吗？哎呀，张道爷跟我推荐过，不错，贫僧就是姚广孝，您看这是他给您写来的一封信，往里请吧。燕王把他接进大厅，设盛宴款待，先看看这封信，果然是张三丰写的，意思跟说的是一样。燕王就问了，说那么高僧来了，我现在有了依靠了，如今我满目荒凉，手里头什么也没有，但愿高僧能给我出一良策，怎样能治理好这北地燕京。姚广孝一笑，这个姚广孝您乍一听可能觉着陌生，说这人有什么了不得的呢？啊，这人真了不起。张三丰说的一点都不过分呢、要讲才干，他高出刘伯温，那是四殿下朱棣的左膀右臂，要没有他帮着，什么事儿也办不成。什么燕王扫北、挂孝征南，只能是一句空话。就因为他得了这个姚广孝，燕王才可以成其大事，先统一燕云16州，后统一大明，扫出韩马两党，当了未来的永乐皇帝。当然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现在四殿下朱棣 求贤若渴呀。自从得了姚广孝，拿他当老师那样对待。君臣两个人呢，首先谈论就是基础问题。四殿下就说小王初到北地燕京，要人没人，要钱没钱，所谓人财两空，望先师怎样教导于我。哈哈哈哈，王驾放心，小僧早都给您想好了，我给您出几个主意。第一，您得把北地燕京好好修一修，这是您办公的地方，老百姓居住的地方，这城国残破不全，房屋不整，人烟稀少，怎么能成其大事呢？王驾千岁马上传旨，号召百姓还回燕京城居住，多给他们点好处，减租减税三年，奖励沧桑，凡是有贡献者都要特殊的奖励。另外您还要大量招兵啊，修复万里长城，燕路之上的驿站也都要修好。除此之外，您还要设立省台寺院衙门，就这么对付可不行。燕王点头，您说的太对了，不过这一切都需要钱呢，没钱什么也办不到。要指着京城给我拨款，这事儿是万万不可能的。马娘娘韩金虎把持朝纲，连一两银子也不能给我。王家放心，没钱咱们就地筹款。当然了，穷人是多，有钱的也不少。只要王家肯出高利，比如说借一万两银子还他两万，将来国家兴盛了，这算个什么呢？人都是无利不起早，再小以大义，让他们慷慨捐款，我想这个问题也好解决。燕王一听对，就按着姚广孝的主意，过了不几天，把燕云十六州比较有钱的48户，就是48家大财团，全都找到北地燕京开会。姚广孝也参加了，长恒也参加了，摆盛宴款待众人。在席前，四殿下朱棣把借钱的这事说了，借一万还两万，我给出手续，有保人，大家放心。这48家一看呢，在这个场合想不借也不行。这时候长恒拿着红纸贴摆到众人桌上，各位签字吧，都捐多少在上的签字，把数目都写上。头一个是赵百万，这人是燕云十六州比较有钱的，捐了10万。他这一落笔，其他人跟着也签字。姚广孝给统计统计，这48家共捐出白银200万两。要说这个数目相当可观，但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，因为燕王需要的钱太多了，这200万银子跟掉肚子里一个豆差不多少。连着开了3天会，好像压沙求油一样，又挤出100万，以后再也挤不出来了。这300万银子仍然是不够用，差得多得多。后来这赵百万出了个主意，说王家千岁，您呢就把我们剐了，我们也没钱了。您别看我们表面上是财主，比起江南的财主差得多得多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 人家江南很少招散货，不像我们连年打仗，人口流离失所，土地荒废，我们就靠着在各地有点买卖有点收入，要没这买卖，这点钱也拿不出来。你想治理这些事情，您得找活财神呢、啊、他们家有聚宝盆呢、啊、要多少钱有多少钱，您怎么不找这个人呢？你就把我们逼死也没用啊。燕王一听还有活财神，这词儿可真新鲜，就问这赵百万，那么你说这人是谁呢？啊，这个人呢提起来大大有名啊，姓沈，叫沈万三，想当初在湖北荆襄九郡当过十三太保，保过襄阳王铁木耳，跟老皇上朱元璋那还有交情呢。如今这个人也在北地燕京住的西山别墅，如果要有他在，那钱不有的是吗？燕王感觉到奇怪啊，就问他说，他怎么那么多钱呢？哎呦王爷，您还不知道呢，据我们听说，沈万三在湖北荆襄，也不是盖房子，也不是干什么，挖出了个聚宝盆。哎，您说这盆奇怪不奇怪呀？比如说要用钱的话，你就嘴里头一叨念，只要念出个数来，这盆里就能长出这些银子来。要不人家沈万三能叫活财神吗？王爷，根据您的需要，是非找他不可呀。燕王一听，把鼻子好像没气歪了，世界上哪有这种事儿？这叫道听途说呀。不过呢，燕王清楚，肯定这沈万三有钱，要没有赵百万不能这么说。后来问明了沈万三的地点，燕王决定亲自去请他。咱们单说这一天，他把焦孟二将留到北地燕京，保着军师姚广孝看守城市，他身边就带着长衡，还有40名亲兵，备了8彩礼物，赶奔西山别墅。路上无话，走着走着到了山洼里头，燕王就发现道边有一片树林，往树林里看，有一座新坟，这坟上插着白帆，被风一吹，哗啦啦啦，哗啦啦。可这事儿不奇怪，哪儿不死人呢？燕王也没往心里去。那么咱为什么要说这呢？一会儿这有事儿，现在暂时先不提。燕王骑马转过这片树林，就来到西山别墅。等进了庄子，来到沈万三他们家的门前，长衡首先叩打门环，开门的是个老家人，他一瞅门前来这么多人，佩刀悬剑，有点害怕。哎，你们找谁呀？长衡一抱拳，请问这是沈府吗？想当年的十三太保沈万三住在这儿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一点不错。燕王一听，真是喜出望外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